它涉及的面太广，就像您刚才问我车辆工程是不是只能学车辆工程才能去做、嗯、其实不是， 不是， 哎，很多计算机的这个学材料的电子的都可以去做， 化学的都可以。 对，而且呢战略新产业为什么要列为国家战略新产业呢？因为它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工业的发展是极为有好处的。我们已经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就是传统汽车工业的发展。传统汽车工业在100年前就有了啊，但是呢我们国家真正搞汽车工业应该是80年代以后，90年代以后才开始做起来，特别是轿车工业。但是这个和国外至少落后50年以上啊，特别是一些最核心的技术。那么新能源汽车我们中国和国外是同时起步的啊，可以说有很好的后发优势。大家如果都投身到这个行业里呢，你会感觉到很多事情是你发明创造的，而不用去担心这个老外已经做了我还得去赶他。 对、 啊、 所以我们有相关的政策扶持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一定能干好、嗯、因为中国人非常聪明， 非常聪明， 非常有智慧哈。 是， 随着我国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升，车辆市场不断扩大，车辆工程发展潜力巨大。作为理科生，报考车辆工程专业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目前国内开设车辆工程专业的高校有250多所，而在中央部属直属的大学行列中，17所理工科强校的车辆工程专业一直是报考的热门，录取分数也处于顶尖地带。那么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？选择不同院校的车辆工程专业有什么区别？不同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又应当如何选择呢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，研读新高考政策，解析大学专业，今天播出第10期，深度解析车辆工程专业。那有人说呢，想要进入这个汽车行业呢，学车辆不如学机械，说机械工程呢会是基础，学机械呢又可以做车辆。反过来呢，说如果学了车辆呢又做不了机械，找工作时候呢人家可能车辆工程呢又更吃香一点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 嗯，车辆工程呢是被划拨到机械工程下面的。划拨是啥意思呢？因为车辆有它的交通工具的属性， 嗯， 而且还有我刚才讲的很多终端的属性， 它定位很明确， 对，所以它是个跨学科的一个，哎， 嗯， 这个呢，它机械呢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一个部分。你说选一定要选机械或者选车辆，这个呢可以这么讲，就是说根据你个人的情况， 嗯， 如果说你对机械感兴趣，你对机构感兴趣，你对加工制造感兴趣，你学机械更好， 嗯， 啊，如果你的车感兴趣，你说我是个车迷，那你就赶快到车辆工程来， 嗯， 是这样的，这不太一样， 机械啊什么。 车辆是复杂的机械， 哦， 智能的机械， 嗯， 啊，这会面向未来的机械， 嗯，啊，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哈，就是北京理工大学它是有了这个一些军工背景的哈， 嗯， 那么有哪些比如是那些资深军工迷们啊将来可以选择的一些专业？ 嗯 嗯， 从我们车辆角度啊，大家都知道北理工坦克是， 嗯， 是第一的哈，全国第一，这个我们的学坦克装甲车辆的学生还要开坦克的， 嗯， 还要去会开坦克， 这个好， 这个在很多新闻都报道过的啊， 嗯， 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啊，那女生开坦克很 说，哦， 很国内这样的，就坦克装甲车辆的总师还有主任设计师几乎都是从北理工出去的， 嗯， 所以你要真是对坦克装甲车辆感兴趣，对军工感兴趣，你就到我们车辆这边来读军用车辆， 嗯， 啊，那是最合适的， 嗯嗯，军用车辆， 哎， 那具体的那个专业名称叫专甲， 叫军用装甲车辆， 军用装甲车辆， 对对对，嗯，也属于这个车辆大类里面的，可以为中国的这个兵器事业做贡献。嗯，这个我们学校车辆专业呢，有应该说有几个亮点哈， 嗯 嗯，一个是新能源汽车，还有一个呢就智能汽车，民口的， 民用的， 民用的， 民用的，对，另外呢还有一个传统的强项， 嗯， 就是军用装甲车辆，这三个都是非常亮的亮点。 国内还有哪些知名的高校呢？开设车辆工程专业，它的侧重点呢又是什么？ 嗯，国内这块本科阶段呢开这个车辆工程专业的学校就很多了，研究的方向啊还差别挺大，像这个西南交通大学的，他研究的就是有轨机车，那像吉林大学呢就研究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家用小轿车，他的研究的领域非常的宽广， 嗯， 研究的方向也非常的多，像同济大学，像那安徽的合肥工业，江苏大学，这所大学也不是个211，但是在汽车这个行业还是可以的。 嗯， 湖南大学呀，华南理工、武汉理工，西南的像重庆大学、吉林大学、哈工大，清华。 所以说呢，别看简单的车辆工程专业这几个字哈，其实涵盖的内容非常的宽泛，不同的这个大学开设这个专业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。 嗯，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考生进不同的门，

哪一户的设备出了问题，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并且跟进，先远程了解情况，解决问题。如果需要入户维修的话，相关的人员还可以在平台上找到最近的维修点，联系到维修人员，尽快进行维护，按照要求2个小时到位，4个小时解决问题。这样既保障了工期按期按量完成，又保障了后期